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啊 ！HKP 乜乜乜，好特别，我系萧若元。 花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就呢一个礼拜咧，就琴日啦吓，我哋收到个消息，都觉得好震撼嘅，就系话咧，阿仁哥啊，咁啊仁哥就话好似有肺癌，即系佢都好彩，其实系，即系点解咁讲咧？就系话原本佢即系有位朋友就 book 咗磁力共振，因为佢唔去，咁所以咧， 佢摄咗场， 佢摄咗场，咁啊咁巧咧，就 check 到佢咧就有即系初期嘅肺癌啦，咁样样就做咗手术，咁我琴日都 send 个 message 去慰问下佢啦，咁佢都冇事嘅，其实都应该系， 我都 send 咗， 系嘛， 佢都肺得咗，佢都有时间复翻我， 系啊，佢有时间复翻啊，系啊， 不过可能一 lock 过啦， 系啊， 咁。 咁你睇下边个讲啊？马田啦、啊，李柱铭啦，就同佢讲就话佢呢排咧就唔笑得嘅，如果一笑嘅话咧就戳到咧就好鬼烫咁样样。咁、所以预期咧就可能今个礼拜咧嗰个叫做系决战咩中南海啊， 细说中南海， 细说中南海啊，咁就未必会有啊，即系系好系冇啊，系冇啊，系咪啊？系会有夫子顶阵嘅，系啊，夫子咧就会顶替啊。啊，仁哥啦，吓咁，所以咧就大家 不，但系佢呢个例子咧，俾我都有少少担心。 系 就系咧，即系佢唔食烟噶嘛。 系 吓，佢都有即系初期肺癌嘅啫。 系咁， 所以我都要定期去做啊呢个磁力共振。 系啊，要即系，所以其实 唔系调翻转，邓小平食烟食到九啊几岁。 你唔好用烟草商嘅角度嚟即系睇呢个健康嘅问题。 唔系我用邓小平嘅角度就去睇呢个问题嘅啫。 咁啊，仅有啲例外嘅系嘛？喂，人哋吓即系起码都叫做系国家领导人。咁你就算系啊，即系你医疗服务都系特工噶啦，系咪先？你点可以同仁哥啲例子做比较咧？ 可能佢三个月 check 一次添啊，大佬。 啊，咁所以就我琴日见到即係苹果呢，佢即係做啲新聞呢，即係好似做到佢就嚟瓜咁樣樣㗎。 咁大 喎，因为佢喺度开始數佢生平㗎，你明白嗎？即係又话佢以前点解做铁头河啊，係咪呢，即係呢半世人做过啲乜啊，咁樣樣。 冇啊，咪将佢同袁冠伟黐埋一齐囉。 係呀，咪即係咁，但喂，我见到嘩咁样做新聞嘅，喂我都驚喎，大佬。係咪喂，即係所以 迟下可能去日本访问袁冠伟话铁头你 fans 嚟喎，你点睇 喎？系嘛？咁啊，即系 仁哥得到多咗嘅。 咁啊，仁哥吉人自有天相啦，应该系嘛？咁啊，大家都即系都致以深切嘅慰问啦。我哋都吓，啱啱咧，我哋上一节啊，有位朋友咧，有位网友啊，就課金俾我哋， 系咩？ 系啊，即系 G 字头嗰位网友，唔知点读啊吓。咁啊，啱啱我唔知翻咗， 多谢， 又課咗50蚊俾我哋吓，咁都要多谢嘅咁样样。咁啊，因为其实我哋都。即係之前都講過啦，即係我哋都不厭其煩講多次啦，就係話我哋而家呢嗰個 YouTube 嗰、那個即係攝廣告嗰個問題呢，唔知點解佢係 mechanically 呢，佢有時係唔成功嘅，有時我哋賣唔到廣告㗎，即係我哋冇一百毛咁犀利啦，係咪嘩，即係一個客户就可以俾我哋成兩三百萬收入啦，我哋冇啊，即係我哋真係靠一啲呢好濕碎呢啲咁嘅廣告呢收入呢去營運㗎。 咪所以我都奇怪，有一兩集呢我自己睇返呢大軍閥呢，咦點解咁畅通无阻，冇广告喺度顶住，等我要揿 skip 嘅咧，咁原来系冇咗广告喺度。咁、所以咧，那个后屘阿院长俾嗰幅图我睇咧，就系 view 系咁高，就系个广告收入咧系啱啱俾个三角形咁跌落去。 系嘛？ 哇，都几吓人嘅大佬。 系嘛？哎呀，扑街啦！我啱啱见到咧，我哋原来咧即系播一段动新闻啊，有因为有阿郑秀文嗰首歌啊，跟住又话唔俾卖广告啦，又话唔俾赚钱啊！屌，即系呢啲你话呢个陷阱几多啊？你话啊，又要整，又要拉过落嚟，又要重新摆上去。 唔系，所以我都有个谂法嘅，就系、是、你一定要开拓唔同收入嘅来源啦。 系噶。 咁其中一样嘢就系咧，你真系都。 唔講都要講，以前就因為我哋即係俾自己一個枷鎖，就係咧所謂嘅月捐計劃，係嚇，即係你當係一個 monthly subscription 都好啦，咁就即係都要開始搞呢啲咁嘅表格啊，或者喺網上即係俾錢啊。月尾嘅時候，我哋都要叫啲主持即係嗌下啲人即係開始月捐啊咁樣。Otherwise 你嗰個收入個來源咧？如果好似我哋過去嗰一年以嚟咧，其實我哋主要靠 YouTube 噶嘛，或者我哋網頁嗰個廣告代理噶嘛，咁你突然之間冇咗嗰扎咧，就 PK 噶啦。 係啊，因為其實而家即係你喺 同埋我哋花生台都有浪嘅。我發覺我哋嘅浪係在於咩咧？後屘我分析過啦，就係同嗰個政治嘅環境有關係。我哋最多 hit rate 嘅時候咧，就係講特首選舉，因為我哋嗰幾個都係噏得到呢啲嘢嘅人咁啊，包括阿達哥啊、仁哥啊，我都係即係掹嚟車邊噏下咁樣。但係一過咗，例如話選舉又好，或者係呢個咁嘅政治嘅浪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已經係跌緊嘅。個 view 數係跌緊嘅。因為我哋吸嗰啲係一般泛民嘅即係支持者同埋聽眾啊嘛， 同埋 view 數同埋政治得氣壓都一模一樣噶嘛。而家嗰種狀況， 仲有一樣嘢咧， 即係好簡單啫嘛。我哋搞咁耐以嚟，我哋有幾個高峰㗎？一咪雨傘運動咯，二咪就係立法會選舉咯，三就係呢個嘅胡鬚仔薯片叔叔對呢個嘅林鄭咯。喂，嗰幾個階段係我哋嘅高峰嚟噶嘛？嗰啲全部係同香港嘅政治最重要嘅時候係有關係嘅。我哋風平浪靜嘅時候，即係好似而家呢咁嘅階段嘅時候咧，我哋所有人都跌嘅，即係由我啊到阿達啊到阿仁哥嗰啲全部。即係十級以下噶嘛？ 唔係因為相對之下，其實都有好多暗湧嘅，但係你冇咁殺到埋身啊，個感覺係。 咁所以就因為而家你見到啦，你話網台呢個世界咧，好容易咧就會因為即係利益咧，就而嗌大交。你見到哇，即係呢個雙簧啊咁嘅例子咧，就足以好警世啦，係嘛？咁所以就係大家即係 我哋算少嘅咯，我哋由 set up。如果冇記錯，係咪13年年尾嘛？正式14年開始 run 嘛，14、15、16，而家3年半。我哋少呢啲紛爭喎，反而相對上。 係啊，係啊，係啊，咁所以就 我哋冇乜嘅啫喎。 咁但係我哋會好騰咯，即係嘛？ 同埋我哋嗰啲人走大絕大部分嚇，絕大部分起碼九成以上係好嚟好去嗰啲嚟嘅喎。 係 同埋你新比又好，即係女王又好，或者係阿 Tony 又好，即係起碼。我作為 咁係德格嚟嗰件啫 ，RO 即係 responsible officer， 我係舞台地即係反曬面喺度，大家互屌 你 嘅收場噶嘛， 係得嗰件啫， 唔係即係 不過嗰件大家 秉唔係大家秉持張原則嘅啫，君子交絕就不出惡聲啊， 係， 同埋你個網台其實係嗰個 platform 啊，或者個 spectrum 啊，係越闊越好。即係我冇理由我執住每一個禮拜阿達又好阿仁又好講啲嘢嚟屌鳩佢㗎嘛，咁你又冇意思㗎嘛。 你可以批評，即係如果你話喺政見上唔同啦，即係你可以即係坦誠相批啦，係咪？即係叫做係，即係你如果你話喂擺事實講道理咁。 唔係啊，我估阿達同我就算阿仁都好啦，就呢一個嘅上一次撥款36億嘅嗰樣嘢個議會抗爭嘅策略，可能都唔同㗎。 好明顯㗎呢個 係咪呢個一定唔同啦，大家嘅出發點唔同，大家經驗唔同。 你唔好講呢個啦，你講特首選舉嗰個拗叫啊，嗰個分歧可能仲多啦。即係譬如你話阿銘啊同我哋啊咁樣， 甚至歐軒啊。 係啊，即係咁樣呢個可能係㗎。咁但係即係你見到面都會互相尊重， 同埋你係要聽下唔同嘅阿喬文同唔同嘅聲音啊，大哥。 係啦， 否則你真係一個全聲筒咁落咩？唔通我哋每日啊寫個社論，各主持大家要跟呢個 position 啊？ 唔係就係因為冇主旋律，你先至咁受歡迎啊嘛。 咁所以就呢一個係啦。 其實你帶呢個 topic 出嚟，你咪想講隔離嗰單笑話㗎，大家。 唔係嗰啲我唔理㗎啦，我啲真係冇乜興趣。 唔係真係有公共性嘅，其實就係嚟緊講緊呢個政治 一地兩檢啦，係啦。咁就一地兩檢嘅問題咧，咁就咧我有條片喎，好似我未俾我 operator， 等我等先，嗱要準備一下先。咁但係而家咧嗰條片即係而家個情況咧。就有片啦，系嘛？好，开片。 簡單講，所謂嘅一地兩檢，只不過係將兩個嘅框架由原本係地理上面分開，我將佢拉埋佢啫。 市民大眾咧唔好太過情緒化，亦都唔好太過政治化咧，係看待一個咧係跨境嘅交通運輸嘅基建。 現在嘅設計已經係我哋把守住所有嘅關口啦。咁如果我哋呢個法律重疊製造呢個對香港嘅保安風險咧，我係。是关系是担心的。 哇，你睇政府烽火海讲到一地两检几完美。喂，家下唔系叫你 sell 保险啊，要我哋接受香港各地、啊。 唔好讲基本法呢、這个法律嘅条文啦。业主租咗间屋俾我，跟住发现原来佢自己唔够用，佢问我你可唔可以租返一间房俾我咁。呢、這个权力系可以有，咁、那个情况其实系好类似。 嗱，听得明嘅你做得司长啦。 系非常之荒谬嘅。咁我哋香港嘅管轄的範圍是不是會因此而大幅收窄甚至完全消失呢？業主是大晒的嘛，業主可以隨時收回的物業收回的土地的嘛，是不是這樣呢？如果是這樣是很得人驚的。 强国元仲话反租俾大陆，法律上睇唔到有咩问题，推呢样嘢都冇违背良心。 我亲自见到嘅就系话咧，阿袁司长咧系不单有承担、有良心，而且系非常之有坚持嘅。 俾擦鞋仔擦到立立令嘅强国元仲话咧，特府冇计划要求人大就一地两检释法，仲话高铁系香港提出，只系想大陆配合同支持。见你收得咁落力，送只字俾你啦。 咁啊，你头先见到阿陈凡讲句说话咧，去擦鞋咧，其实佢系揞住自己嘅心口嘅，其实系。 系咩？ 咁呢个好明显嘅。 哇！你真系见微知著，睇唔到。 唔系啊，你讲啲咁肉麻嘅嘢咧，即系你一定会有一啲即系身体语言出卖自己噶嘛。 头先嗰段片咧、啊，我想讲嘅咧，不过苹果已经当我讲咗啦。佢讲完咩业主租咗个单位俾你之后，跟住我发觉地方唔够用咧，攞紧间房喂我咧，大佬你讲乜喺度？我真系唔明。 唔系呢个我觉得最离谱嘅，屌！因为嗱。佢而家 講咧， 佢就話三部曲啊嘛，係咪？首先就係話咧，即係呢個香港同埋大陸嗰方面咧，就會有咗個叫做係嗰個合作協議先，係啦。跟住就係交俾就引用呢個基本法二十條，就交俾呢一個人大去批准呢一個安排，批准呢個一地兩點安排。咁然之後咧，就最後就香港本地立法咁樣樣。咁但係佢而家佢就話，佢一開始嘅時候。袁國強就話：喂，基本法係冇界定、冇 define 香港嗰個地理位置係邊度噶嘛？係嘛？咁所以咧，即係而家你話啊，即係 咁聯合聲明有冇啊？ 諗好講呢樣嘢。 唔係聯合聲明係歷史文件， 如果 咁基本法係根據乜嘢制定 嘅？如果冇 define 嘅話， 咁咪根據聯合聲明咯。 如果係真係有，係如果係冇 define 地理位置嘅話，你做乜撚啊？你揾你冇 define， 你做乜柒啫？是不是先？嗰、那个地方唔系你嘅， 根 据汤地方都唔系你，你租乜嘢咧？ 根据汤家华嘅讲法，咁你只要咧就唔系租借，系割让嘅话咧，咁就唔会违反基本法噶啦。 唔系，我觉得好系离晒谱啊嘛。嗱， 同埋仲有你讲开二十条嗰个成个写法咧，你搵帮我搵搵啦。其实根本就唔系咁。 呢度就系咁样啦。 你读一读出嚟啦。 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及中央人民政府授予的其他权力。 啱啦。喂，二十条系点会调翻转头去做噶？而家我授予中央嚟管翻我呢个西九嘅沿线同埋总站啊？喂，呢、這個已經一嘢俾人踢爆咗啦，跟住仲好笑。我睇到嗰日 Martin Lee 同譚慧珠啊，翻去我僆仔嘅年代啊，即係起草基本法，一兩個都係起草基本法噶嘛，成日嗌交噶嘛。今次就喺電台裏面再拗一次。喂，佢話原文唔係要加多兩條，我冇記錯啊，118定119啊嘛，好似係嘛？定係128、129唔記得咗。 係佢嗱118同埋119咧，嗱佢咁講嘅，咁啊呢個譚慧珠嘅原話咧就係話咧，嗱基本法二十條咧。都唔係最重要嘅，都唔係就係講呢。 因為基本法引用錯咗嘛，袁國強。 唔係，佢未講完，佢就話咧嗰個咩基本法118条同埋119条仲更加緊要啊？點解咧？嗱，第118条講咩咧？就係話提供經濟環境就鼓勵投資，係嘛？咁即係佢話即係一地兩檢係鼓勵投資啦，係嘛？咁第119条咧就係話啦，制定政策協調各行各業，咁啊包括旅遊同埋運輸啦，咁呢啲咁嘅嘢咧。即係呢個我自己 draft 嘅啫，呢個就係、是。咁你就係講呢樣嘢，喂，咁你唔講下基本法十八條嚇？ 即原来你自己解释基本法嘅时候，你中意讲边条就讲边条噶啦。十八条你点处理咧？ 同埋 点解香港要用呢、這、一个要实行呢个全国性法律咧？ 个问题就在于，因为二十条俾人踢爆完之后，就涉十118同119， 咁 个 分量就重啲。 喂，同埋嗰个都系香港制定政策，咁、你可以将一国两制唔要都得噶啦。如果用你嗰个 logic 就系、是， 唔系佢嗰个 logic 咧，其实最终佢哋只系守住两样嘢嘅啫，就是、文件一、文件二呢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拥有最终嘅基本法解释权力就系咁简单。 唔系佢又唔想，唔系确实佢唔想释法喺呢个问题。 佢而家唔想释法，但系而家仲系扑街嘅释法。话俾你听， 而家系。即基本上大家拍下个脑袋，求其喺度拣份基本法某一条咧，即系配合到而家嗰个措施就搞掂。喂，香港人，你谂下，点解咁担心？你原先即系已经喺西九嗰度设咗个总站，就由俾咗你管辖嘅时候，喂，咁我就真系好惊噶噃。喂，我哋呢咁嘅人啊，而家可能好咗少少，因为本土派帮手顶一板。喂，以前嘅时候，我一行入去，你就拉得我噶噃，阿哥。因为是你管的嘛， 是 这个是香港人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如果你说好像美加美国就是这个英法这样，喂，大家都是一个尊重人权的地方，大家都有一个法治的社会，大家对自由啊那些东西是相类似的话，我给你执法有什么问题？是不是？同埋人家都是有体现主权的原则的，例如你在伦敦搭火车又好，过隧道又好，过去呢一个嘅巴黎嘅时候，法国就授权咗英国去做出境同入境一样嘢嘛， 清关咯。 跟住 vice versa， 调翻转头亦都系，你英国亦都系授权咗法国去做嘛，大家系互相平等嘅去处理呢、這、一个即系、就是、清关嘅问题嘅。喂，大哥，你而家呢一个嘅香港人担心个问题，你都未知发生咩事，你就求其喺度拣嗰啲基本法嗰啲条文系咁乱咁塞。是吗？ 同埋你 唔系有样嘢佢哋讲未讲到出口，但实际上大家都估到嘅。佢喺佢嘅角度就系、是、你根本都唔使担心，因为已经有李波同埋林荣基作为例子啦。 呢个稍后再讲啦。唔系而家你问题点解系扑街嘅释法咧？你而家系升高勾一条特定嘅法律出嚟，然之后将佢奉为一个尚方宝剑。 喂，所以 Martin 啊，嗰日喺度咧，我觉得佢真系宝刀未老，因为 Martin 系同我阿爸咧好似争一年嘅啫，大佬。哇！佢即刻喺度反应，佢就话：喂，阿哥。你咁，喂，不如你如果佔中嘅時候， 啊、 你將呢個告示打到， 啊、 租借俾你，唔使啊， 都係有先例㗎， 話短租得㗎啦，一個星期得㗎啦，你實施全國性法律啦，咁咪、 啊、 全部拉曬咯， 咁唔使嗱， 最少阿龍、啊、你行過。就係起碼都尋人滋事，你個撚樣揸住個影相機，你最中意嘅啦，周圍都影你，咁你咪尋人滋事啊，大佬！喂，我哋嗰啲即係喺度起噓噓嗰啲，就全部告呢個顛覆。 留夜開會啦，人大常委係嘛，即刻話授權你啦嚇、啊，租俾我係嘛，我授權你租俾我。 唔係，跟住譚慧珠咧啊，佢都係反應快，佢話：誒唔會咁樣 apply， 因為都係你要特區政府要求跳。戆居嘅， 有分理我嘅咩？屌你个特区政府你拣噶嘛，冚家铲。 冇错啦 ，Martin 就系咁样答嘅。咁你特区政府要求咁点啊？而家你都系特区政府要求啊，大哥。 屌你嗰个特区政府唔捻系向我哋负责噶嘛？即系好似前日，其实我见到系火滚噶啦。即系袁国强有记者问佢：，喂，如果上 Facebook 上唔上到噶？咁佢话答唔到嘛。跟住漏夜佢出咗个乜嘢？个政府新闻处出个 Facebook 就话。哦，如果上 Facebook 咧，会唔会造成呢个寻衅滋事罪啊？咁佢点答咧？佢就话啊，因为既然嗰个地方其实系大陆嘅地方嘅话咧，咁啊法律啊同埋执法嗰啲嘅全部跟大陆嗰度。即系点讲啊？你明捻知寻衅滋事罪呢条罪系咁扑街，一个专登攞嚟扣陷维稳嘅一个恶法嚟嘅，你专登攞佢出嚟讲，然之后就话我哋冇办法噶，送羊入虎口啦，屌你老味，自己执生咯， 你唔好搭高铁咯。 啊！ 即系我哋个 position 就唯有咁嘅啫。嗱，你梗要过嘛？将西九同埋沿线嗰啲全部嘅司法管辖权系交俾老共啊嘛，交俾阿爷啊嘛。 唔系嗱，搞清楚 嗱，我哋入去咧就真系好危险啦！一入去嘅车站度咧即拉噶啦。即系你想林荣基大镬嘅话咧，你就推佢喺附近咧约佢咧，跟住原来同佢行入去西九总站就得噶啦。我初时谂下，喂。开头见到阿汤家华喺度argue嘅时候话：，净喺呢度引用咪得咯，咁冇问题。我谂下，我有唔对路嘅大哥。我后屘我谂咗个即系解套嘅方法噶。当然你问我，我先表明立场先，费事惊人哋以为我哋喺度帮佢喺度谂计啊嘛。喂，你搞得高铁，你就一定要系快噶啦，快靓正噶，大哥。 但个问题就系你唔可以违反基本法嗰个嘅框架一国两制嗰样嘢噶嘛？喂，你原来系引咗我哋已经米已成炊啦，米已成饭啦，你就焗我哋要咁。喂，神早同你讲唔好怼落去西九噶啦，我唔知道你咩理由。我而家唯一谂到个理由，除咗你体现主权之外，第二样嘢就系你想逐步逐步收紧我哋香港嘅一国两制嘅权力，就变咗一国一制，等你包仔习惯咗。屌你咩周围去唔知第日你喺杏花村又屌你嗰度又原来系中国嘅司法管辖区啊！屌你我屋企嗰度又系中国司法管辖区啊！咁咪好大镬！你越新越多。 唔系，同埋就系话你大家唔好咁快失忆啊！你谂下嗰个即系李波事件系点样造成嘅？ 唔系好简单， 佢系被自愿上去噶嘛？ 我谂到嗰条桥就系话咧，不如咁咧，点解你唔授权俾香港嘅入境事务处或者系海关？是做这个的出境和入境呢这样。那么解决到一地两检的问题。啊我初时都想着以为拍个脑袋想想这样的屌都不掂。因为为什么呢你例如我这样我一入境即是说人民入境事务处处理埋我出境这个香港和入境大陆那样的嘛。咁即係话如果我係 backlist 嘅话咁佢咪即係授权咗人民入境事务处唔俾我出囉亦都唔俾我入囉。咁危险喺边度啊？如果你呢样嘢可以引用嘅话，同样道理，日后呢、這个即系国安或者公安授权呢个特区政府嘅差佬，屌嚟喐我拉林文基咯，你香港啊嘛，咪拉林文基翻去咯，屌我授权咗你嘛，都使噶。嗱，虽然你话表面上授权咗我哋，可以维护翻我哋一国两制里边由香港人港人治港呢样嘢，但系调翻转谂下，屌呢条都系屎桥嚟嘅。 嗯 都是屎的嗱，而家就最大镬就在于你俾佢做埋又死，我哋自己做又死。喂，老实讲，你个高铁第一日起嘅时候，你应该都要谂呢样嘢噶。你俾我做，我都唔敢同你做啊。喂，到时阿龙你过关，啊原来谭少龙都系俾老共 blacklist 嘅，即刻喺嗰度截噶啦。 嗯， 就算入境处做啊，香港人啊嗰啲系，同埋嗰班友仔都俾佢沟晒噶啦，大佬，即系全部都系佢嘅人嚟噶啦，你仲死啊，大佬！后屘我谂下，呢条路都唔系唔对路嘅。讲翻转头，老实讲，你快得几多就另一个问题啦。快嘅搭飞机啦，系咪？你搞咗条咁嘅嘢喺度做乜啫？跟住自己又丧权辱国，各地赔款，你翻去即系清朝嘅年代咁。即系治外法权，扑街！ 唔系日式殖民啊！我而家其实讲紧满洲国啊， 即系上海就有法租界冚家祥。 唔系其实咧， 跟住就跟佢嗰度法律走。 你讲， 所以呢啲嘢其实老实讲、啊，你系丧权辱国之下系衍生出嚟噶嘛？同样嘅例子，其实有乜分别啫？而家我俾咗嗰个位你，由你去负责管辖嘅，你嘅司法管辖权喺你嗰度嘅，咪即系治外法权咯，扑街！哇，好大镬噶、啊！喂，一国两制五十年都未过。而家都系过咗廿年啫，你已经咁做啦，香港人对你有乜嘢信心啊？你睇咩现主权咧？主权从来都系你啦，都费紧事同你拗啦，拗嚟都冇用啦，同你讲啲虚无缥缈嘅嘢。但系你俾翻啲管治嘅权力，我哋得唔得，大哥？ 唔系佢就系对而家特区嘅管治冇任何嘅信心啊嘛。 其实而家唔系 咁，以后就系喺西九拉你班。 而家系陆续有嚟嘅，因为咧。即系今日已经公布咗，我哋一个礼拜都未过啊！喂，真系尸骨未寒啊！咁快咧，而家就同你讲话嗰个而家港珠澳大桥咧，又系搞紧呢样嘢啊！而家又搞埋机流室啊，俾大陆用噶、啊！喂，屌你老味！即系所以其实呢一仗咧，真系要一定系真系要打硬落去，你系唔可以妥协嘅呢样嘢系。如果唔系嘅话，其实你之后你乜都唔使搞。 讲翻转头，你喺度做乜嘢啊？屌你！即系起嚟做乜？ 你唔使立廿三条啊！屌你老尾，佢随时喂，真系噶！你有占领，你咪即刻去做大陆咯。 我哋嘅悔意系在于咩咧？你明知道佢咁样深入嚟搞呢个高铁嘅时候，系处理唔到一地两检嘅问题，同埋佢系以权力为纲嘅人啊嘛，一定嗰啲嘢一手抓住嗰啲权力喺自己嘅手里边噶啦。喂，跟住你出事噶啦，而家你系冇得翻咗转头嘅，唔通嗰度我又唔答啊？我一定要揀飛機啊！喂，老實講，那個總站如果你係喺個邊界嗰度就 OK 啦。你咪中意咪檢咪檢咯。我哋香港出嘅時候都唔交叉你啦。唉、哎，授權俾你出埋境啦，入境由你負責埋啦，冇所謂。如果你喺香港境外嘅話， 嗯， 即係正如湯家驊未轉太個契弟之前個講法就係、是、你喺香港境內冇問題嘅，你喺香港入邊境內咧就問題嚟啦。 嗯。 你永遠解決唔到嘅呢個問題。即使你話授權咗入境處去做，都解決唔到嘅。即係授權咗香港人去幫阿爺手去打壓意見啫嘛。咁你話我哋危唔危險啊，大佬？係咪？今日可以係西九，聽日就係你嗰個咩話？ 港珠澳， 港珠澳，咁點搞啊，大哥？係咪？ 同埋跟住你仲有蓮塘口岸嗰啲咧，都係即係你一有關口咧，全部都可以用噶。 唔係你本身嗰啲關口啊，佢已經講到明嗰啲咁嘅界線啊，大家好似畫得好清楚咁樣，實際上個執行咧係可以亂咁嚟噶嘛。金英都講過，喂，你嗰陣時新即係呢一個羅湖嗰條大橋啊。咁嗰陣時你寫記成班就走過去嗰個示威，即係諗住未過嗰條銀線啊，冇事。點知原來嗰條銀線係呃鬼你嘅，咁成班人就俾人扯曬翻去深圳嗰邊都試過嘅。 唔係好簡單嘅道理啫嘛，有啲人唔明嗰個嚴重性喺邊度。正如我未有回鄉卡嗰一刻嘅時候，我去闖關，特區政府係冇權阻止小弟係出境嘅，只有中國拒絕我入境。你攞到我呢一个具体活生生嘅例子，你就明白点解我哋唔可以将西九嗰个主权或者系嗰个司法审核权系俾咗老共饮解啦。即系你特区政府、人民警事务处冇权阻止我逃关人出境。OK， 我有冇嗰个 visa， 我有冇嗰、那个回乡卡，唔捻关你事，系咪？但系你唔可以阻止我出境。嗱，而家个做法就点咧？我將我俾咗佢啊嘛，俾咗嗰個司法管轄權佢啊嘛，兩樣嘢連埋一齊嘅時候，我連坐高鐵都唔得啦，係咪先？個道理就係咁啫嘛。點解要所有過關嗰啲全部擺曬喺邊境？第一就係睇完主權嘅問題，第二就係你唔會違反法律啊嘛。我嘅 case 你已經係啦。嗱，中國佢拒絕我入境。你有你的主权，你有你的道理，冇问题。但是你香港政府不可以阻止小弟出境嘛，是不是？你理得我有没有美国 Visa 啫？是吗？你现在就说航空公司会 check 啫，看你有没有 Visa 先给你上机，因为怕麻烦嘛，行政上。是吗？我都拒绝你入境了，那当然不给你上飞机。那就没问题。但是如果你授权一个独裁的国家，一个违反人权的地方，少少嘢都可以告你尋人滋事的，写一篇文章都坐十一年监禁的。你俾個權佢，我哋真係好大鑊。 唔係，我覺得係最核心同埋最涼薄嗰嘢咧，就係、是、即係政府新聞處自己主動去攞呢樣做例子啊嘛。喂，尋人滋事罪，佢哋以前大陸係點樣用嘅？佢唔係話淨係對付嗰啲政治意見分子啊。喂，佢第一個比較香港人比較熟悉嘅例子就係趙連海個例子。趙連海佢係搞佢係搞咩零八憲章咩？係嘛？佢係要求即係結束一黨專政咩？唔係啊，佢係為嗰啲三聚氰胺奶粉嗰啲人維權嘅咋。一個咁樣嘅例子，你都可以捉去坐監嘅，坐幾年嘅。喂，呢啲事隨時可以發生在香港人身上嘅，唔係危言聳聽嘅呢啲嘢。 所以總之，你日後一入呢個西九嘅高鐵總站咧，你真係急急震，大佬。 是啊、 真系急急震啊，大佬！你点知原来行咗入去之后，屌你有冇回乡卡都好啦，你系咪谂住即系上高铁都好咧，都可以喐你啊，大佬！ 喂，嗰度元芳附近嘅啫嘛，即系有人约咗你喺附近食饭，你都好大镬喎，真系。 唉，所以你特区政府呢班咁嘅难听啲讲，真系狗官。 嗯， 喂，你就好心有几多傻啊？你帮佢咁样 defend 到啲乜嘢翻？ 咪系咯，点咧？同埋你话租地。你租乜撚嘢地啊？有冇租金收到啊？香港人收到幾多啊？係嘛？你係咪用東江水嚟換啊？全部冇嘅。 你諗下，阿林榮基又講翻 啊， 佢可以繼續留喺香港啊，佢唔翻大陸咪得咯？而家你俾佢喺香港執法啊，大哥。 係啊。 即係佢如果係夠古惑，佢引阿基哥你過嚟呢個西九就一嘢就滴你翻去，大佬係嘛？咁簡單嘅例子。亦都係一個活生生嘅例子，你都睇到啦。而家我哋又可以偏安於一國，屌喺香港就算啦。我跟翻香港法律，你有我香港有咩事嘅時候，你用香港法律拉我咯。你咁叻就係、是，雖然而家都得，求其其都可以做得到，喺度做滋擾係嘛？係唔係又告？係唔係都拉你咁樣得？但係你起碼都要跟翻香港法律嘅，有普通法，有呢個文明社會嘅法律框架先可以喐我嘛，大哥。 嗯。 系咪？ 同埋而家系冇法治可言嘅。你唔系话基本法咧，系要成套執行嘅。你唔系话你中意拣边条就边条嘅。 屌，同埋嗰几条， 屌你老尾， 都是很勉强的嘢嚟噶。我当你嗰二十条一一八一一九啊，其实你是夹硬嚟嘅。明明是话中央授权俾香港去做嘅嘢，你又调翻转头，调翻转头讲啊！我哋制定嘅政策为咗运输，为咗服务业，可以咁样丧权辱国咁样屌你真系。喂，真系笑死人 了！咁点解佢唔用翻当年姚波平嘅解释咧？嗱，即系既然基本法就系中央授权俾你香港政府嘅， 我中意俾几多少你就俾几多少你，系咁讲算啦。 系啦，屌你！ 我而家几时收翻，几时收翻？咁你都讲个道理出嚟，唔系合理啊！屌， 你唔好再喺度攞啲即系懒系法治嚟涂脂抹粉啦。 同埋你唔好攞嗰样交通嘅问题，我哋可以快咧，亦都可以选择飞机嘅。屌系嘛，或者唔去都得嘅。 戆鸠啊！屌你老尾，嗰个陈凡仲话即系快过飞机，你咪白痴啊！屌你，即系你飞去深，你飞去北京，你几个钟啊？你系四五个钟去到啊！屌你老尾，你最快你由深圳去啊，唔系话一地两检啊，都十个钟啊！即系呢啲人系白痴到咁样啊！你嗰阵时边啲人话佢咩话啊？屌你啲风险管理好捻叻啊！屌你即系佢好最捻识得敏屎啊！屌你老尾！ 你要明白。即系陈凡嗰种叫越级升迁嚟噶嘛？越级升迁嘅人，你唔做最核突嘅嘢，你点样可以保住自己个位咧？ 你起码有 common sense 啊！ 唔系啊，你做得呢个位，你就系放弃咗你所讲嘅 common sense 啦。你谂住自己嘅良心讲嘢，你屌你老尾，你都不为意啊！真系喂，咁咪几捻垃圾、啊？ 唔系 你 问阿爷一句得噶啦，我哋喺香港而家做嗰啲嘢，当我搭咗高铁嘅时候。你可唔可以抽下我算账先？你答到呢一句得噶啦，即系我哋而家喺度噏啊！我哋三条友喺大陆拉唔拉？你话我如果我而家可以喺北京做呢个节目，你我三条友可以做几多集啊？梗系拉鸠你啦！ 我想讲喺 同样道理，香港我哋而家做完呢个节目，上咗高铁，佢要抽后算账，我哋三条友可唔可以俾佢執法？答呢个问题啦！你答到呢样嘢得噶啦。喂，公民抗命我哋都得噶，我哋夠硬搏我得噶啦，屌我哋大军佛就移去呢、這个高铁做，屌你，嗰度佢管辖啊嘛，咁、你喐唔喐我啊？你喐我就系、是、证明你所谓嘅一国两制已经名存实亡，你可以实施你嘅全国性法律喺香港，话我哋三条友都系寻人之事，我屌你啦！你话我自己肯冒个风险去北京，我哋 call 埋你两条友去做节目，咁啊抵捻死啦！ 你或者问 众人嘅苦口啦。 呢、這个法轮功咁可唔可以喺嗰度摆档咧？ 或者喺度冇啊？屌摆嗰啲咩 跳嗰啲舞啦？ 唔系，其实佢哋嗰种咁嘅解释系非常之危险嘅。你谂下高铁站加埋高铁沿线系实行呢个中国法律啊嘛。咁其实我哋而家喺呢度做节目，高铁通车打后，我哋都会俾人拘捕。个原因就系、是、喂，其实高铁系睇我哋地底嘅咋。喂，你喺地底嗰度執行法律，地面嗰度你亦都可以執行法律嘅，其實 喺大角咀地底嘅， 係啊， 係咩 ？OK， 係啊，咁樣伸到過去即係邊境嗰度噶嘛？ 哦，用乜嘢啫？其實講真，佢捉你入去，然之後話你飲醉酒，自己蕩失路，係嘛？屌得噶，喂，索幾好易中啦、啊，如果咁計嘅話，係咪啊？ 所以好恐怖、啊。 咁好啦，嗱，呢一節嘅時間都差唔多，我哋轉頭翻到嚟咧，就講一啲實際啲嘅效益問題啦，高鐵。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